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一，农历8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贺电。 系列报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播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成就生态之美。今天的中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铺展。 国庆放假，服务不放假，各地党员干部用假日服务践行初心使命。 国庆假期过半，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出好日子的滋味，洋溢着对祖国浓浓的爱。 有国才有家，国好家更好。这些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海彩说说咱心中的国，继续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赛明天启动。 我驻多国使领馆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朝鲜韩国通信联络线今天重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10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岸田文雄，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表示双方应该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的路径与机制，为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智慧。 绿孔雀比大熊猫还珍惜的野生动物，5年间在主要栖息地云南，种群数量从56只增长到了130只左右。亚洲象从上世纪8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加到现在的300多头。高黎贡球兰、白鳍兜兰，一个个极小种群植物，在人们的呵护中得以保存增长。这是今天的云南，仅去年一年就发现新物种、新纪录种235种，这也是今天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缩影。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2900多种，占全球种类总数的10%以上，有高等植物3.6万余种，居全球第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推动呢我们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们中国呢坚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也实现了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扎实的成效。 生物多样性丧失一直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而无论是出席国际会议还是国内考察，推动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关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探索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的路径与机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并设立10个国家公园试点。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点区，遥感卫星、无人机和地面设备搭建起天地一体化的立体网络，24小时监测试点区里的旗舰物种。 试点以来，不仅东北虎豹野生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试点区的其他野生动物也明显增加。以国家公园为主体，我国还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已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1.18 万处，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18%， 海域面积的 4.1%。 自然保护地保护了最重要的、最集中的、最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遗产，保护了我们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也保护了我们珍稀濒危的物种。 在云南西双版纳，野生亚洲象种群迅速扩大。今年四月，一群亚洲象离开传统栖息地北上，途经云南三个市州、44个村组，行程600多公里。一路上，当地政府和百姓对亚洲象倍加呵护。在历时110多天后，这群亚洲象平安返回传统栖息地。 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北极象群的保护，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赞誉。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和百姓很强的动物保护意识，说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今天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稳步推进。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了所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积极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栖息地保护修复，有效保护了90%的植被类型和陆地生态系统类型。通过扩繁和迁地保护，向野外回归了206种濒危植物，一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初步摆脱了灭绝风险。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如今广袤的国土上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超过23%，生物多样成就生态之美。今天的中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正在铺展开来。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的党员干部、志愿者通过实实在在的假日服务，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落实到服务游客、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中，践行初心使命。 北京市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个国庆假期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为民服务车，增加了为游客提供大到法治宣传、小到失物招领等多项服务，成为游客的暖心小港湾。突降大雨时，优先接孩子来避雨，遇到带小宝宝的游客，这里又成了临时母婴室。 天安门广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来这里能够感受国好家好的这种喜悦，对吧？所以我们不能让老百姓这种期待落空。那作为这里的警察，就更应该从老百姓的实际角度出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民有所需，我有所应。在江苏泰州，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在国庆假日里也没停歇。滨江镇上的这条污染内河正在加紧进行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力争年底完工。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滨江镇确立的268个办实事项目已完成226个。疫情防线守护平安假期，在人们乐享国庆假期的时候，各地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加强了疫情防控力度。在广东佛山，佩戴党徽的工作人员严格进行疫情防控督导检查。在黑龙江哈尔滨，节日里的核酸检测点依然忙碌，无论年老年少的党员志愿者放弃休息，担当作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江西全省开展了关爱英烈后代行动。在国庆72周年之际，当地不间断走访慰问烈士家庭，为英烈后代解决实际困难。 明确每件实事的执行单位和时间节点，让革命英烈后代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山东济南肛城区，覆盖全区的214家幸福食堂不打烊，党员志愿者为主导，让辖区的空巢独居、失能半失能老人节日期间也能吃上热乎乎的暖心餐。 基本的人群啊，最需要政府兜底照料、强化保障、靶向施策，让党和政府的温暖惠及这部分老年人。 国庆假期第四天，各地的人们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享受假期欢乐时光。 国庆假期，红色旅游成为出行亮点。在广州，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伟大历程：中共一大至七大巡展”，1000多张珍贵的照片让观众们重温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在广州农讲所，红色文化研学活动吸引了许多青少年，同学们聆听革命故事，汲取精神力量。 因为今年是建党百年嘛，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曾经的革命先辈们对国家对党所做出的贡献，感受曾经的那段历史。 国庆假期，人们在广袤乡间饱览自然风光，领略农村新貌。在河南伊川，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欢迎八方宾朋，乡村巧厨们还拿出看家本领，制作各式传统美食招待大家。在湖北阳新，田园风景如诗如画，游客仿佛置身于水墨图画中。甘肃镇远15万亩万寿菊开得正艳，大家徜徉花海，体验采摘乐趣。重庆璧山把乡村古老的土墙石砖与现代的艺术设计结合起来，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打卡。 非常喜欢这种带有艺术气息的田园风，深刻地感受到了乡村的小康不仅仅是不愁吃穿，还有文化振兴和文化自信。 亲近田园，体验农事，这个假期孩子们走进南京江北新区的长城村，割水稻、挖红薯，体会耕种的辛苦和秋收的喜悦。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以后我们一定要珍惜粮食。 国庆期间，来自各地的游客在海南三亚尽享椰城海岛的阳光沙滩，三亚酒店行业也迎来客流高峰。同时，当地各景区推出各具特色的新玩法、新体验，家长还带着孩子们跳起黎族特色竹竿舞。 我跳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很激动，很兴奋。第一次跳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后面感觉就是越熟练就越好。 国庆期间喜迎八方游客，具有我们海南特色的竹竿舞，以及反映爱国题材的露天电影，探索星空的深空望远镜，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 在贵州青岩古镇，小游客们身穿铠甲，在景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练习武术姿势，身临其境地体验了一把古代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之旅。国庆假期，各景区从严从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湖南常德桃花源旅游区实行分时段错高峰按批次入园，推行线上购票提前预订，日接待客流不超过4.5万人次。安徽九华山风景区利用智慧数据大平台，通过全山400多个监测点，实时采集游客门票预约、大巴运营、景点游客分布等数据，科学调控，缩短游客等待时间，引导游客有序游览。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终于让小康梦想照进了现实。有国才有家，国好家更好。说说咱心中的国，一起听大家说说这些年从小家到国家身边感受到的变化。 二位好，我们打扰一下，我们是做一个特别的节目，叫说说我心中的国，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 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民族众多。 在我心目中的国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家，有大家才有小家。 每一个人民的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这是祖国给我的感觉。身为华夏儿女，我是非常自豪的。 祖国很伟大，我们中国现在很强大，很厉害。 为什么会用这几个词呢？ 你看咱中国现在这个飞速发展。 他们对于自己是中国人特别自豪，他比较喜欢坦克吧，就是，然后看到一些坦克，他就问是不是中国的，然后说是中国的，他就特别的开心。 中国在这几年哪些方面啊，您感受到变化特别大，尤其是结合您的生活 啊，那就是住房条件越来越好，然后人民的那个这个城市与城市、人与人距离越来越近，高铁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上海过来到华山6个小时，以前不可以想象的，真的，以前要很长时间坐铁路，现在复兴号多快啊！人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人民的生活呀过得红红火火的，所以说我的祖国就是红彤彤的。 我想我们的国家在我心中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伟大吧。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国家让每一个中华儿女啊，从吃饱到吃得好，从穿暖到穿得美。 因为有些很多想法，美好的设备、美好的平台，它也很难做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感谢整个国家的发展，给了我们科研工作者更好的实验条件。 那我们的地方呢，红景也有啊，这个学习地方也有，这个老百姓满意啊，那比城里还好。 那您觉得这个变化大吗？ 也什么都没有的，现在搞到这样子，真的是不错。啊，以前我跟你讲，这里过来要船的，现在你看塞住桥了， 明显能感受到国家在大的方向的政策上的一个转变，就是像以前单纯的追求 GDP 啊经济的增长，转向一些更多的说在关注于民生，关注于大家实际的生活的幸福感。 我国也跑了100多个国家了，对吧？上次有人问我你有什么感觉，我这只有4个字，我爱中国。哎，中国太伟大， 就现在生活在 中国是 真的幸福， 特别是我们老人，我们政府对我们的老人特关怀爱护，所以我们老人感觉很幸福。我们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伟大的政党，他们爱人民，和人民在一起，心心相融在一起，这是最主要的，这是根基。 全国铁路预计今日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交通部门全方位做好疫情防控，确保广大旅客安全出行。 这里是北京西站，11假期站车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加强对进出站口以及候车区域的宣传疏导，加密消杀频次。 我们每趟列车都对旅客全部测温，重点区域进行彻底消毒。 铁路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也满足旅客亲情化、个性化服务需求。成渝地区城际出行假期推出导游、护士、翻译等多样化旅游服务。沈阳各车站为旅客印制电子服务指南，方便旅客乘车期间了解沿线风光、出行小常识。西安、南昌等地火车站加开验证查危通道，设置老年人旅客咨询服务台，实现老年旅客购票、进站、候车、乘车无缝衔接。广州、南宁等地火车站增设专用安检等旅游团定制化线路服务。全国公路今天发送旅客4150万人次，受降雨影响的山西、河南境内5条高速5个路段也已逐步解除封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甘肃东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部、河北中南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交通部门提醒自驾车出行注意天气变化。 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将于明天开启，这是北京冬奥会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 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北京和张家口两地3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包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和计时赛、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会选择个别场次赛事组织观众观赛。 在设立测试赛的相关的安排上，充分考虑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要求，在设备器材上都用的完全都是冬奥会赛时的设施设备，包括计时器、分系统等等。目前呢，来报名参赛的运动员、随队官员等将达到2000名左右。 根据测试赛的防疫要求，所有来华人员入境后在口岸接受严格的检验检疫，在华期间直至离境全闭环管理，每日需要接受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按照计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重点赛事进行全国电视转播，并向国外提供部分电视信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0月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2例。截至10月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57例。截至10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1369万1000剂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今天派出工作组赴新疆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据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政府通报，全市已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10月4号10时，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庆假期期间，国家防办、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积极防范应对秋雨秋汛，派出工作组赴山西、山东、河南协助开展防秋汛，重点开展景区景点、文娱场所等安全隐患整治，确保群众平安过节。截至10月4号18点，全国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较大以上自然灾害。今天，京雄高速北京段京深立交桥首联现浇梁浇筑完成，为其所在的京雄高速北京段六环至世界段在今年年底如期通车奠定重要基础。京雄高速全长约97公里，其中河北段长约70公里，北京段约27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北京连接雄安新区最便捷的公路通道，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今天，四川川南城际铁路杉树湾隧道贯通，隧道全长1200米，施工过程中克服了浅埋深、高瓦斯危险。川南城际铁路北接成渝高铁、南接成贵高铁、东连在建的渝昆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23年建成。10月2号，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辽宁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江冬梅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据了解，1969年12月出生的江冬梅是辽宁省辽阳农村商业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今年3月外逃。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同有关国家深入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绝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第17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今天在杭州闭幕，为期6天的动漫节集中展示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趋势，吸引了超过56个国家和地区335家企业线上线下参与，开展一对一洽谈1600多场，现场签约金额超过 4.8 亿元人民币。2021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在芬兰万塔落下帷幕，中国队以3-1击败日本队卫冕冠军，夺得了第12座苏迪曼杯冠军奖杯，中国队也是苏迪曼杯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队伍。下一届苏迪曼杯将于2023年在苏州举办。 连日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3号，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举办线上国庆招待会，与会人士祝愿中国繁荣昌盛，期待双方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并更好造福于两国人民。近日，中国驻匈牙利使馆举办“一曲山河共，一腔热血同”迎国庆歌咏比赛，数十家在匈中资企业以不同形式演绎了《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此外，中国驻马来西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索马里、安哥拉等多国也分别举行线上招待会、短视频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与会外国嘉宾祝福中国、感谢中国，并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我们与中国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中国在索马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愿我们两国继续坚定不移地追求团结与合作，以造福两国的人民。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马中两国都经历了重重考验。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样困难的时期，马中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我由衷感谢中国的帮助。 国际社会各界人士也向中国送上国庆祝福。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奇迹，衷心祝福中国人民成功繁荣，相信俄中人民携手努力，未来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始终为人民着想，不断完善自身。一带一路建设等中国在国内外开展的一系列项目，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各国带来了大量的合作机会。 我祝福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祝福中国。 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72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纵使新冠疫情隔离了彼此，我们的心仍连在一起。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康。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368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0.1万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报道，目前在美国15个州仍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没有完成疫苗接种，对疫苗犹豫不决仍是美国抗疫面临的困难之一。由于疫情防控遭政治化，围绕接种疫苗、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美国社会一直存在严重分歧。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前局长戈特利布3号表示，当前形势令人担忧。 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接种疫苗从文化和政治层面使我们分裂。接种疫苗被当成政治筹码，这将产生比疫情本身更加深远的影响。这种态势让我感到担忧。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3号发生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4名平民受伤。 今天下午，首都喀布尔一座清真寺外发生爆炸，当时这里正在举行悼念仪式，悼念几天前去世的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母亲。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声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此外，当地时间3号晚，阿富汗塔利班突袭了极端组织成员位于喀布尔的藏身窝点，击毙了多名极端组织成员。目前还没有消息证实此次突袭行动与当天的爆炸事件有关。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接管阿富汗政权以来，极端组织分支呼罗珊在阿富汗制造多起袭击事件。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4号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均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新内阁成员名单随后公布，在除首相外的20名内阁成员中，松野博一出任内阁官房长官，金子公之出任总务大臣，茂木敏充留任外务大臣。岸田文雄1957年7月生于东京，2007年首次进入内阁，曾先后担任负责冲绳及北方对策等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和外务大臣的职务。根据朝鲜和韩国方面发布的信息，双方已在今天重启通信联络线。朝鲜中央通讯社今天发表公报说，韩国当局应以此为契机，为改善朝韩关系做出积极努力。韩国统一部今天也表示，韩方期待通过稳定运营南北间通信联络线尽快重启对话，开始进行包括恢复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和平在内的实质性讨论，并取得进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海岸发生严重原油泄漏事故，截至当地时间3号中午，海面上已形成近35平方公里的污染带，原油泄漏量接近48万升，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受事故影响，约8公里海岸关闭。据报道，此次泄漏源是美国联邦政府管辖水域的原油输送设施，距海岸约5公里。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表示，俄罗斯成功完成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核潜艇上试射，导弹命中了设在巴伦支海海域的预定目标。锆石导弹射程可达1000公里，可用于对抗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也能打击地面目标。 金秋好时节，风景美如画。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祖国锦绣河山，秋色美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